雪花，呀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，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，像梦里的他，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，上似水流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摇到风儿吹破天凉的秋，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，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，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， 当树叶静静的

在我睡梦里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。哦哦哦，你温柔的眼，thank you.